我在梦里遇见你，似眼前似天际，仿佛一切像雾又像你。 想在梦里抓住你，是拥有是空虚，终是一场空欢喜。 我在梦里属于你，也有情也有你，无奈醒来就要个东西。 苍天注定你有戏，也相乱也相聚，甘愿一生无悔只为你。 抛不开对你千层万层的相思，你也纠缠回也不散。 怪只怪 天际，仿佛一切像雾又像你。 想在梦里抓住你，是拥有是空虚，终是一场空欢喜。 我在梦里属于你，也有情也有意，无奈醒来就要个东西。 苍天注定你有戏，也想问也想去，甘愿一生无悔只为你。 抛不开对你千层万层的相思，你也纠缠回也不散。 怪只怪挡不住你的爱，只有梦里来去。 抛不开对你千层万层的相思，你也纠缠 一首郑少秋和陈松伶演唱的《只有梦里来去》。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关正杰的老歌《两望烟水里》。 女儿意英雄痴，涛尽恩义情深几许， 采爱约怎管思，心中也留多少罪。 女乐知天地心，倾出至诚不会悔，

典回归，聆听岁月的声音，好歌动听，唤醒曾经的感动。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is here of our own device. And in the master's chambers, they're gathered for the feast. They stab it with their stealing eyes, but they just can't. 一瓶蓝色的眼 经好几天，深夜不能眠，都为了谁？我只是心疼你苦中的双眼，多可怜。如果情已决裂，你伤心欲绝，他没感觉，他早已空了心，对你的深情都看不见。 加州旅馆和陈冠鹏演唱的蓝眼泪。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于云，继续为您送上陈明真的老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陈明真是台湾著名女歌手，这首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发行于1991年。 是否为我的付出表示在意？我 传的歌总是让人很有感触，不过他的很多歌曲都很难唱，下面的这一首应该算是最好唱的了吧。赵传演唱的那个傻瓜爱过你是很多朋友在 KTV 当中的必唱歌曲，道出了很多人的心事。 有一只鸟孤单地在天上，今天天气不怎样，想飞也飞不出那个网，它仍努力地摆动翅膀。今天天又亮，整夜的苦想，我还相信它应该不会是那样。旧日的分量，冷爱的模样，我好像已经没有 亦最易变成一对的人。

清晨以后，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铭心过，过去了又改变什么？地球太有公转几周了，我不能活了，甚至珍惜希望你能幸福。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我不恨你了，甚至原谅没你残忍理由。当我了解不爱了，连回忆都是负荷。 扇铁窗，候鸟失去了南方。如果你对天空向往，渴望一双翅膀，放手让你飞翔。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听从凋谢的时光。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绊，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缠绵如果变成了锁。囚禁你的梦想， 幸福是否像是一扇天窗，候鸟失去了南方。如果你对天空向往，渴望一双翅膀，放手让你飞翔。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听从凋谢的时光。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绊，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抛开诺言。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放弃天长地久。我们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让春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让尘埃带我走。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结束天长地久。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让尘埃带我走。说分手， 这是歌手阿木在2007年推出的歌曲。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唱的是阿木的初恋故事。继续来欣赏徐小凤演唱的粤语歌《在水中央》。 轻轻地散动一些寒冷湖水，河水色尘散过，浮云若水天空里自在游荡，笑苍生爱淡中央，一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之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一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之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马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原来学佢唱歌都几辛苦。我想把我自己舒服啲。 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之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之生，永共他一对一双。 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这一刻

不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陪随我到秋明晚， 从流行 到经典， 心手相连的旧青春， 从现今到过往， 百折不回的燃岁月。 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周华健演唱的《花心》。这首歌1993年推出，是他的同名专辑主打歌。 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黑夜有白昼，黑夜有白昼，人生未盼有几何。 这首《原乡人》是邓丽君为台湾老电影《原乡人》所演唱的主题歌。 去

翔，恼人的秋风。 为什么一直恼人的秋风？ 包娜娜，365里路。 365里路呀。 成龙和苏慧伦合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 F 四演唱的《流星雨》，这也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我是于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我们明早再会。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 抱着你难过，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 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 再也不会迷路方向， 陪你去看流星雨。 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1点到2点重播。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于云主持。